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他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江副市长40来岁的样子，长得五官清秀，颇有学者气质。突然，叶梦薇觉得他非常面熟，也怔了一下。还待细看，一位30岁上下、斯文秀气的年轻帅哥朝叶梦薇迎上来，边跟他握手边自我介绍说：“你好，我姓杨，叫杨柳，是副市长的秘书。”“哦，杨秘书好，我姓叶，树叶、美梦、微笑、叶梦薇。哦，请问一下，江副市长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啊？”杨柳回答：“江河的江，怀念的怀，回头是岸的岸，江淮岸。”然后两人找座位一起坐下来。叶梦薇在写江淮岸这三个字的时候，笔尖儿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他似乎想起些什么，但还没等他想清楚这个问题，脑海里却马上又冒出下一个问题，想知道这次会议有没有更明确的主题，于是继续低声向杨柳询问。杨柳递给叶梦薇一叠文字材料，简单交代说：“啊，你先熟悉一下情况，这是会议资料。不过江副市长讲话这次没有文字材料，还有江副市长一般不会接受采访，你要有心理准备。”叶梦薇含笑着一一点头。叶梦薇特意地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刚好9点整。先是其他官员向江副市长汇报情况，江淮岸听得很认真。叶梦薇一边听一边低头翻看手中的材料，他没发现什么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于是顺手把材料塞进包里，又开始琢磨起采访江副市长的办法来。他仔细地看了江副市长一眼，他突然确定他一定认识他，而且不是一般的认识，他们应该很熟，打过不少交道。可他的脑袋仿佛短了路，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他打过交道。这种感觉真是有些怪异，猛然见到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跟这个人非常熟悉，却一下子死活想不起来这个人究竟是谁，这真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叶梦薇坐在那里挖空心思地想， 恨不得用刀子把自己的脑袋剖开，飞快地把那个人的真相翻出来才能够安心。他想得太投入，竟然有些呆住了。一阵掌声惊动了他，江淮岸开始讲话了。他赶紧朝摄像记者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停机，一直录下去。江淮岸说，潇湘市是一个农业大市，这是大家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句话并不是什么赞美之词。这句开场白看似不动声色，然而其威力却相当于投下一枚小型炸弹。会议室里马上响起轻微的骚动，这样的措辞对于一个刚刚到任的副市长来说，未免有些大胆，有出风头作秀之嫌。而叶梦薇的眼睛却马上亮了起来。做新闻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让一些人听了觉得与众不同的东西。事实上，更加让叶梦薇满意的是江淮岸的声音。那是一种饱满而厚重的男中音，饱含热情和真挚。也许是因为电视对画面和声音要求高，使得叶梦薇对各种声音，尤其是人的声音非常关注，并且练就了一副真正聪慧的耳朵，可以根据声音判断一个人的人品和修为。正如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气质无法伪装，声音也是不会说谎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精神能量躯体化。一个勤奋善良的人会令人全方位感觉到他的正能量，直觉能力强如叶梦薇者，自然很容易处理相关信息。比如说，有几次叶梦薇接到陌生来电，对方一开口，他就听出来此人八成是个骗子，后来验证果然如此。再比如，有的人一开口，他就能根据声音感觉此人不同凡响，后来才知道对方确实非富即贵或者很有才华。江淮岸接着说，大家也知道我是来潇湘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为什么却说农业大事不是什么好听的话呢？因为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的时代，简单的传统农业意味着落后，意味着低产值。我们要加大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加强农产品的研发，让更多的农民更快地来到城里，使得潇湘市成为宜居城市、经济大市。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主题。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者互相望望，含笑点头表示赞许。叶梦薇飞快地在采访本上记录江淮岸的发言，他知道今天的新闻稿肯定不用犯愁了，但是采访还是要继续。散会的时候，叶梦薇拿好话筒，微笑着镇定地向准备离开的江淮岸迎了上去，嘴里招呼道，江市长好，我是潇湘电视台记者叶梦薇。江淮岸微微颔首回应他的招呼，但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边走边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问，我的秘书没有告诉你我不接受采访吗？话音一落，江淮岸奇怪地发觉自己有些于心不忍。不知道为什么，这女孩子让他觉得分外亲切，他居然不忍心让她觉得失落。叶梦薇笑容满面地说，啊，我不采访，我只是应一些农民兄弟的请求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我前天去了一趟潇湘市最落后的农村，有人有问题要我传达给你们这些当官的。叶梦薇的语速 非常快，但在说当官的这几个字的时候，语速减慢，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然后略带顽皮的微笑地看着江淮岸。江淮岸果然中招，马上收住脚步，饶有兴致地问： 哦，什么问题呀？ 叶梦薇把话筒伸过去。今年风调雨顺，潇湘市的西瓜、葡萄都是大丰收，再过一两个月，各种品种的西瓜就陆续上市了，农民们担心卖瓜难，或者卖不出好价钱来，这其实是这些年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请问江副市长，您会带来什么新举措吗？前几天，叶梦薇确实在潇湘农村的落后地区采访。这次采访，偶然见到的一件小事，深深地刺激了叶梦薇。采访小组走村串户拍新闻的时候，叶梦薇独自一人在一个大门敞开的农家小院里，看到了这样一幕景象。一位年轻的妈妈，不时给自己幼小的婴儿喂一勺食物，然后趁孩子吞食的瞬间，挤按自己雪白的乳房。白花花的乳汁就像孩子们玩水枪射出来的水一样，不停地喷射到地上。叶梦薇惊讶极了，她忍不住上前询问： 你好，这位妈妈，不好意思打扰您，请问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那位妈妈见院子里来了陌生人，是个标致的年轻女孩子，手里还拿着电视机上见过的话筒，估计是位记者。他先是有些不好意思，过了好一阵儿，才低着头腼腆地回答说： 奶胀得厉害，又不能给娃娃吃，只好挤出去。 叶梦薇问： 为什么不能给娃娃吃啊？我想给娃娃断奶，好到外面去打工。 您的孩子多大了？ 刚刚两个月。 才两个月就要给孩子断奶吗？ 没办法，家里穷，不出去打工不行啊。 闻听此言，叶梦薇默然。对孩子来说，母乳是最有营养的食品，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就是母亲的陪伴。然而这个孩子来到人世才刚刚两个月，就面临着人生最严重的缺失。采访任务还是很重，时间非常紧，叶梦薇觉得自己一下子无法说服这位年轻的母亲，也不知该从何说起，于是就匆匆地告诉他： 其实母乳喂养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爱自己的孩子，最好能陪着他，实在要出去打工，最好能等孩子三岁以后再出去。 叶梦薇抛下这句话，就匆匆跑出去跟摄像记者会合。后来叶梦薇走访了好多户人家，但那地上白花花的乳汁一直在她头脑里盘旋，想忘都忘不掉。叶梦薇发现，村民们最关心的话题除了打工，就是农产品是否能卖得出去，是否能卖个好价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此刻举着话筒面对江淮岸，叶梦薇马上想起了这些问题。他寻思着，其实自己提问的内容不见得多有新意，应该是自己自信的表情和巧妙卖关子打动了江淮岸。江淮岸笑了起来： 这件事情也就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政府已经有安排，包括会建工厂、找市场、发展订单农业、鼓励民间建立各种农业协会，我们的工作会一步一步地做下去，必要的时候 我这个市长还会组织潇湘市名优产品推介会，抽出时间来给咱们农民兄弟当当推销员嘛。 叶梦薇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继续追问， 那这些措施应该说我们以前也听到过，今年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吗？ 江淮岸脸上依然有笑容，他答道， 今年会把农产品培优以及深加工当成发展重点，发展精品农业，政府会大力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包括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内的特别支持。我们确实需要大力生产无害绿色的有机农产品，真正品质好的东西在市场上还是会供不应求的。 叶梦薇终于觉得满意，他一边收回话筒一边微笑着道谢。 两人相视而笑的时候，叶梦薇的头脑里突然电光火石般的一闪， 他急急地问，江市长，冒昧地问一句，您以前是不是当过老师？ 江淮岸愣了一下，他边走边说， 是的，我以前是当过中学老师。 他回过头来注意地看了叶梦薇一眼，却并没有停下脚步。其实江淮岸很想反问一句，你是怎么会知道的，但时间不允许，环境也不允许。 叶梦薇呆在原地，似乎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那表情又惊喜又有些茫然。他终于想起来了，他知道江淮岸是谁了。 前一阵子网络上流行一个热词叫公家男人，根据定义，公家男人指的是那些为机构服务、事情杂、应酬多、基本上不属于家庭，或者说和家庭成员在一起时间极少的人。他们是一群不需要在家吃饭，基本上天天有人请吃，基本上不会按时下班回家，基本上需要天天加班的现代男人。公家男人通常是那些有一官半职，大到高官，小到股级干部，时常穿梭于酒桌与各个圈子之间的男人。那段时间，姚佳怡觉得自己的老公江淮岸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公家男人。起初他对江淮岸把家当旅馆，成天不回家吃饭颇有抱怨，但慢慢地理解了他，男人就是艰难的人，压力大，事情多，实在不容易。所以如果江淮岸回到家里，即使家里有个阿姨帮忙，姚佳怡也总是会亲自动手张罗一些事情，希望老公在家里放松舒适。而现在中央下狠招制止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不仅仅是原则上禁止公款吃喝，也禁止公务员接受吃请，江淮岸回家的时间就明显增多了。姚佳怡对此真是拍手称快。江淮岸手里握着一本书，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官场小说，他半躺在家里的沙发上，边翻翻书边看看电视。这天晚上他推掉了一个不是太重要的应酬，早早地回了家。每天尽可能准时收看三档电视新闻，这已经是他从政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之一，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固定步骤。首先收看他所在地区的电视新闻，然后是省电视台的新闻，接着还有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以前他在外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就看那个县的新闻， 现在他来到潇湘市当副市长，当然就要看潇湘电视台的新闻。他可以从电视里了解很多情况，包括什么样的会议，有哪些领导，哪些缺席，哪些出席，以及一些人在瞬间呈现出来的表情。他能从中看出一些普通人无法察觉到的微妙信息。当然，大部分领导都是懂得使用面具的。他们会用一张招牌式的笑脸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掩盖起来，但他们的细微表情变化却逃不过江淮岸敏锐的眼睛，尤其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江淮岸经常有些迎来送往的事情推不掉，因而看电视的地点不同，有时在家，有时在办公室，有时甚至就在酒店的包厢里。既然身处政界，应酬是难免的。如果一位政府主要领导应酬少，可以有两种解释：要么他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无所谓那些可有可无的应酬；要么无缘无故的应酬减少，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可能被边缘化了。可江淮岸两种情况都不是，所以有些时候他不得不出去应酬。电视里，女播音员欧阳小鱼正在念一段导语。农产品丰收在即，潇湘市农业产业化会有什么新策略呢？请听新上任的副市长江淮岸的部署安排。接下来，江淮岸马上看到了自己。他把手中的书折一个角放在一边，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上的人。那个人在说，农业产业化的问题政府已经有安排，包括建工厂、找市场、发展农业订单，鼓励民间建立各种农业协会。我们的工作会一步一步做下去，必要的时候，我这个市长还会组织潇湘市名优产品推广会，抽出时间来给农民兄弟当当推销员。我们确实需要大力生产无害绿色的有机农产品，真正品质好的东西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的。他看着电视上那个侃侃而谈的人，简直有点不相信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江淮岸和谢优远通电话，聊到了采访江副市长的美女记者，这让江淮岸的老婆姚佳怡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至今为止，江淮岸和姚佳怡一直是十分美满的一对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1月1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请听由记者张欣采制的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北京通州运河艺术节》。今年的10月27号下午，作为2017北京通州运河艺术节的一场公益演出，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音乐会在通州区文化馆举行。在音乐会上担任演唱的是来自国家大剧院的四位驻院歌剧演员李欣彤、张欣、王冲和张扬，他们为通州区的观众们演唱了《一杯美酒》《我爱你中国》《我的太阳》等中外经典歌曲。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部的刘诗萌告诉我，这已经是大剧院在今年的运河艺术节上带来的第五场公益演出了。 这属于大剧院总基层的活动吗？ 对，大剧院每年有140场公益演出的活动。 通州这个运河艺术节今年是第几场了？ 它是分有管弦乐团，还有合唱团，还有志愿歌唱家，还有戏剧演员队。然后那个之前呢，有戏剧演员队来过4场，然后这次是这个志愿歌唱家第一次来这个通州。 这几场演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社区的居民啊，反响都特别的好。 刘诗萌说，经过了这么多场公益演出，他们在作品选择方面也获得了很多经验。 比如说像合唱团，他们有学校的版本，有社区的版本。就是学校的版本就是偏向儿童化一些的曲目，然后社区的就是那些经典的老歌啊，然后给社区居民听。 会上，青年男中音张扬演唱的是《我和我的祖国》以及几首外国经典歌剧咏叹调。他说感觉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能歌剧艺术是小众艺术嘛，我们把这个小众在中国能培养成稍微再更多的人来了解它。多明戈这个三大男高音嘛，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人不会喜欢古典音乐，只是因为他不了解，他了解之后他一定会喜欢。 嗯，那在大剧院演出和在出来走基层的演出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大剧院的演出压力会更大，对于演员来说，这样的活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我们自己唱过很多遍的艺术歌曲啊，包括都是很拿手的，所以说还是相对来比压力会小一点。 嗯，很轻松，很享受。 对，很轻松享受。 今年的运河艺术节9月28号开幕，10月31号闭幕。在为期34天的艺术节期间，不仅通州市民免费欣赏到了近1000名艺术家以及国家级演出团体带来的演出活动，而且具有通州本土特色的群众文艺精品也在副中心的11个乡镇、4个街道轮番上演。音乐会结束后，观众宋女士表示，运河艺术节上的每一场演出都很精彩， 挺好的，挺好的。现在这个都是比较面向大众，都挺那个草根的，都演的大家也都挺爱看的，挺好。 您爱看哪一类的呢？ 我什么都看，他这演有票我就来，什么戏曲的、评剧的，都来。 好， 王哥。 你好， 在艺术节上采访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大家既是欣赏演出，也是老友相聚，这是真正的节日带给我们的意义。因此通州区文化馆的陈振清馆长在谈起通州运河艺术节的时候是满怀自豪感的。 我慢慢给你讲讲运河艺术节它的由来吧。 好。 08年到现在9年吧，我们这个没有届，但是一年一届，这是第9届了，应该是。为什么搞的运河艺术节呢？主要是当时啊，在这个迎奥运那个基础上，觉得大运河的文化需要传承，需要弘扬。那么作为通州呢，这个京杭大运河的北端头，它这里的这文化底蕴相当的丰厚。 陈振清馆长特别强调了运河艺术节的全称是北京通州运河艺术节。北京通州运河艺术节是通州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从2009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成为通州区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品牌。 这个艺术节呢，可以说是我们通州人民啊自己的节日。这个节日它这个战线也比较长啊，它的时长一般都是1个月。你看今年吧，我们就是这个从9月28号一直到10月31号到月底，这就34天。为什么时间这么长？因为它这里的有很多的，它的含金量大在哪儿呢？群众是通过这个运河艺术节展现他们的风采啊，搭建他们的平台。这个另外呢，特别是近几年啊，当然每年都有每一个不同的主题啊，但近几年来，特别是在这个从今年往前推，那么3、4年已包容了，包含了什么内容呢？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大运河啊世界文化遗产。但是这个北段这个运河，我们这北段这个运河，它的精彩，又跟南方的运河这这杭州这一段的精彩，是相得益彰的。所以我们的运河沿线呢，这个6省市啊，都在这个我们这9年之内啊，进行一块联袂的、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啊，举办的这个运河艺术节。 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以及天津、北京6省市。 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它不仅是曾经的航运要道，更像是一条纽带，沟通和连接起了运河沿线的文化交流。如今，北京通州运河艺术节继续承担起了促进运河沿线各省市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 你看，最早在5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的运河沿线的花卉表演，那是相当好的。这个南方的这个文化，运河文化，跟北方宣传虽然是一脉相承，但是各区域它有各区域的文化特色。因为它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啊，它的表演形式也不一样的。 嗯， 啊，你看这个越往南走啊，它的文化它就比较，它的文艺形式它就比较细腻。 嗯， 啊，往北来呢，它比较这个粗犷一些、啊， 特别热闹。 哎，对，它你看，同样都是一样的花卉的话，它就彰显的它的那种形式，它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就是南北文化的差别，其实这我觉得这是珠联璧合的，这是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设计。 如今在通州，运河作为文化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通州人民热爱家乡、引以自豪的一条河。 历经9年了呢，这九届了呢，老百姓反应非常好，特别是他们运河这个概念啊。 嗯， 原来在老百姓来说，顶多有一个就是宏观的概念，长城是一撇，运河是一捺。现在并不是了，他们走进了运河，走进了运河，了解了运河以后，他们就深深在爱着运河，其实等于正在爱自己的家乡。 是， 这是最主要的。 嗯， 原来认为运河。它是祖国的不可分割的一个艺术文化遗产啊。 嗯， 原来认为大运河就是从隋朝啊，这个隋炀帝啊，就是看下扬州看花而去开凿的这么一个运河的一个潜在意识，发展到什么大运河这个人工开凿的是世界之先啊，真正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进行了什么研讨呢？运河的雏形在春秋、 嗯、 啊，这个因为通州建制啊是2000多年前，这是在西汉的时候，那个时候刘邦派这个樊哙他们过来之后建这个县，他这段的时候他是有不同的那种流域，那种河流，他也是为了你看啊军事啊生产呀、啊、生活这些发展而形成的，到隋的时候等于把这些东西链接起来了，所以这对这段历史而且深深的这是凝聚在心里的，也就是说运河就在人们心中，是吧？ 对。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像丝绸之路连通中西一样，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是我国至关重要的一条经济文化命脉。 现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啊，丝绸之路啊，海上丝绸，在这个大的环境下举行这个运河艺术节，所以这个东风呢是非常强劲。 2017北京通州运河艺术节的主题是筑梦副中心，情系文化带，以艺术节为载体，通州区在文化上更多的承担起了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责任。 这个我们这次呢啊还有一个特点，是在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些元素的基础上，我们还特意的邀请了北京市城六区的这些文化馆啊，这些元素跟我们一起来共同这个搞这个运河艺术节，请他们进来，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兄弟，包括京津冀，包括城六区，我们都是文化兄弟，是吧？ 您说的跟6个区县的文化馆合作的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呢？ 我们主要搁在开幕式上，而且大家也特别的 热衷于这个行业，乐此不疲的。他为什么？他哎，这太好了。 艺术节分为预热阶段、启动阶段、展示阶段和成果阶段。其中展示阶段又分为舞、唱、美和颂四个系列，包括歌舞颂韵和歌舞大赛、国庆专场演出、中秋专场演出、国家大剧院歌剧、戏剧合唱等专场演出，还有摄影展腾飞征集、微电影家在通州征集、我的运河情故事征集以及朗诵艺术讲座等活动，为通州区的百姓提供了参与艺术节的多种方式和途径。 咱们这些老百姓参与咱们这个活动的方式都是，比如说可以看演出，可以参加一些比赛。比如说这个看演出这些票啊，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这些活动里面来的呀？ 你说的是他怎么来参加这活动啊？ 对对对， 这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啊，是本身参与。什么叫本身参与呢？有很多，比如像开幕式吧， 嗯， 这有他们老百姓自己的节目，他们就参与进来了。他又参与又观看，这第一个。 嗯， 第二呢，是我们组织各层次的部门啊，各基层部门组织。这个组织呢，一是组织他们来观看这一方面啊， 嗯， 二来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在这期间啊，是有些活动搁在各乡镇社区去搞，直接送到他们身边去的。另外一个，刚才我不是提到一个赛事吗？ 嗯， 这些赛事他们是通过报名可以参加的， 嗯， 是吧？这三个层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票是网上发的，他们是在网上就抢了，抢票相当快的。这一个啊，还有一个是按这个不同的这个比例是给各乡镇跟社区是颁发的，发放的。 嗯嗯， 这个参与面是大的。而且像我们有一个品牌，这品牌时间也不短了，也得八九年了，叫我的舞台。什么叫我的舞台？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想唱你有话筒，想跳你有舞台，每年都搞。 嗯， 这个舞台呢也正好搁在艺术节里边， 都是当地的群众他们来演， 基本上90%都是他们的节目。 哦，咱们也带几个节目过去， 哎，也可以做交流嘛。 嗯， 但是主要以他们为主，而且他们老百姓的这个参与啊，这积极性啊，特别的高涨。而且呢，他们现在这个文化生活啊，也比较繁荣。 艺术节的这些活动真正体现了高手在民间。我在10月27号的音乐会现场对观众王先生的采访，也恰好印证了陈馆长所说的话。 我是春风合唱团，那个我们那个老师已经那个80多岁了， 是吗？ 很不容易，身体倍儿棒，哎，指挥我们那个合唱团，就是参加咱们那个社区活动，而且把咱们那个社区的那个文化活动啊，就带出来了。啊， 您是哪个社区啊？ 咱们是玉桥那个艺园西里。 艺园西里， 嗯， 艺术的艺，艺园西里。 艺园西里，只要是那个有活动，这个团肯定那个歌被选上，因为它是紧跟时代潮流，一座崛起的新城，唱那个通州新城区的，哎，唱那个首都副中心的，这个歌呢，正好切合时代要求。所以说每次演出我们都参加。 陶老师自己编的。 哦，陶老师叫什么名字？ 陶水明。 陶水明。 每次演出只要是通州区演出的话，少不了这个歌，少不了陶水明。 这歌名字叫什么？ 一座崛起的新城。 就这一首 啊，而且是混声合唱四声部的。 这都行 啊。好，谢谢您啊。 通州运河艺术节9年来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效，让陈振清馆长信心十足。而且作为文化工作者，他对运河有着更深的理解。他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通州、关于运河、关于家乡的歌。其中《运河之带》是近期创作的一首，已经在通州广为传唱。 我想这个艺术节的生命会长的。 嗯， 为什么呢？它不是说光是一个品牌性的啊。 嗯， 它的生命力在于它根基它比较牢固，就这一条河，这种大河文化，这原来一指大河文化就指黄河呀，啊，或者包括长江什么的。其实我认为运河文化也算大河文化， 是 是吧？运河文化的内涵并不是和我们坐在传统的街舞椅上不动，运河本身是绵延流长啊，有它的柔弱之美，它真正的美是在于包容，就这个它所起到的这种作用是一般河流所起就达不到的，所以从它河的本身的本质和元素跟我们人为的这些本质跟元素啊，我们把它们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运河文化确确实实是熠熠发光的。我给你念念那个运河之带的词儿吧。 好 啊，那冲天的号子，这一句话就把运河号子带出来了啊，是驼铃的记忆。那漫长的沙漠是荡起的涟漪，那江南的细雨是北国的情绪，那北国的冰封是南疆的坚硬。一大漠运河，千折百回，水上丝绸，泱泱三千里，大运河长三千里，是吧？ 嗯。 运河之端，指的我们通州这儿，百折不挠，一脉相承，滔滔三千里，对吧？ 嗯。 副歌呢，就是说运河之带，蜿蜒美丽。2000年的故事，一个主题，运河之带悄然崛起，5000年的文化生生不息。 冲天的号子是驼铃的记忆，那漫长的沙漠是荡起的涟漪，那江南的细雨是北国的情绪，那北国的冰封是南疆的坚毅。 感谢收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那冲天的号子是驼铃的记忆，那漫长的沙漠是荡起的涟漪，那江南的细雨是北国的情绪，那北国的冰封是南疆的坚毅。大漠运河千折百回，水上丝绸泱泱三千里，运河之端百折不挠。 太多，啤酒里加点枸杞，工作太累，可乐里放点党参，熬了两天的夜，敷张保湿面膜，刚吃完火锅，来顿冰激凌降降温。一边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透支着身体，另一边是想尽办法给身体补充能量，孜孜不倦的熬夜，又勤勤恳恳的养生，这就是网络上流行的养生朋克。 其实啊，养生不是做给谁看的，也不是为了追逐潮流，而是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嗯， 希望我们的心态依然年轻，希望可以爬别人爬不动的山，希望可以赏别人赏不到的景，这才是养生的真正目的。 没错，马上呢就是2018年，新年新气象，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健康生活，按时吃饭，注意休息，多运动，少熬夜，平淡的小日子也可以过出人生的大智慧。所以呢，这个周末给全家人做一顿海参小米粥，香糯的小米加上爽滑的海参，鲜咸可口，温润好吃，全家老少都能吃。 那今天抢购时间，特别空运了一批地中海的野生海参给北京的听众们尝尝鲜。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的新鲜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至少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但今天的活动当中，凡是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可以享受到3.5折的折扣， 对， 只要699块钱。 是， 华道，这每根野生海参才10几块钱，热线已经开通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抢购的年末回馈首次降低门槛，花699块钱就能够订购到季度装海参的活动，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 是， 而且呢，凡是在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每个人再多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想吃海参了，前一天晚上把海参煮沸之后呢，直接倒入焖烧杯里，喜欢吃浸到 Q 弹的，8个小时就可以了。 嗯， 要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焖个1天1夜，好嚼易烂，肉质厚实，做菜烧汤都可以，而且呢还可以煮粥焖汤，一杯在手，生活更简单。关键是今天呢订购海参啊，咱们能不花钱免费赠送。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4038的朋友就说了，600多块钱就能吃3-4个月的海参，价格这么便宜，你们还有钱挣吗？ 嗯，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这款海参在北京推荐已经有些年头了， 是 一直都非常的热销。主推的呢是1年装和2年装的海参套组，而今天之所以降低门槛，选择季度装试吃，目的啊只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款海参，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 是的，年末回馈首次降低门槛，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699，而且呢还送海参焖烧杯，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到时候呢您就可以看到鲜芋仙海参外包装上明确标注产地是地中海的，品相是一级品的，那官方的统一售价呢都是1999，包括到生产许可证、产品标准代码等等，都是清清楚楚。简单订购，放心选择，4007106108，4007106108。 算算看，699块钱可以吃上3-4个月的海参，华道这每根海参才10几块钱，点个外卖喝杯奶茶就没有了。但今天10几块钱给全家做顿海参小米粥，或者是下面打个鸡蛋加根海参， 嗯， 辛苦的我们应该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 没错， 鲜芋仙的地中海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是经历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存活下来的成年体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肝。